流干了眼泪，总算习惯残忍。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，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早前的天真梦想，下跪，我们笑着灰飞烟灭。黑若黄毛，迷若野草，无可救药，被解骄傲，无所期待，无可乞讨，命运如干了眼泪，总算习惯残忍。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，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早前的天真梦想，时光损毁，再没什么能让我下跪。我们笑着灰飞烟灭，人如鸿毛，命若野草，无可救药，被解骄傲。 此刻没有玫瑰，将蓝色

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随你们。如果真的可以，我要永远和你住在那段回忆里，纯真的心。